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一，农历11月初十，北京晴，4度到零下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各界引起热烈反响。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7年来累计调水49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40多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4亿。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调研报道《压舱石》，聚焦我国制造业集群不断调整方向、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脚步。今天播出《小牙刷闯出大世界》。 我国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26亿剂次。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今天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举行。 美国中部南部多州遭遇龙卷风袭击，目前已造成94人死亡。 以下是详细内容。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真总结今年经济工作，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全面部署明年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各界凝聚共识、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各界人士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实际行动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总台央广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戮力同心、艰苦奋斗的结果。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表示，我们有党中央坚强领导，有百年奋斗的智慧经验，我国经济持续恢复发展的态势不会改变，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过去的一年成绩来之不易，我们积累了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一是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步调一致向前进。今年经济工作我们遇到很多重大的风险挑战，关键是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我们才能够过险滩、闯难关，稳住宏观大局。 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司司长袁达：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确保宏观经济大盘稳定，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更好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局长陶玲： 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灵活适度，将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有机结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金融体系要稳，要继续遵循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有效防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稳健运行。 国家邮政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曾军山：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突出重点，全面推动，确保邮政快递业运行稳定在合理区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邮政快递进村进厂出海工程，更好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郑冠兰： 我们将高质量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帮扶力度，出台更加可及、更加有效的帮扶措施，切实解决企业成本上涨、招工难、融资难等问题，千方百计为市场主体精准服务。 明年经济工作的大政方针已定， 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落实到行动上，体现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际行动上，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上。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 在高质量发展、统计监测评价、数字经济统计监测、能源统计等重点统计改革任务中担当作为，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可靠的统计数据。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正确认识和把握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我国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昨天迎来全面通水七周年。七年来，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494亿立方米，相当于黄河一年的水量，受益人口达1.4亿，从根本上缓解了受水地区水资源短缺的局面。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水利部12号表示，从2014年12月12号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向北方输水，已惠及河南、河北、北京、天津、江苏、安徽、山东七省市沿线40多座大中城市和280多个县市区。水利部南水北调工程管理司综合处调研员高丽军表示， 据监测啊，1956年至2016年，黄河多年平均净流量是490亿立方米。南水北调通水七周年以来啊，累计调水了是494亿立方米，相当于为北方啊调来了黄河一年的水量。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之前，北京、天津所在的海河流域人均水资源量仅为292立方米，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办公室主任景书光表示，通水七年来，南水已经跃升为许多大中型城市的主要水源。 在北京，南水北调水占城区日供水量的70%以上。那么在天津，城区南水北调水的日供水量接近100%。郑州市中心城区90%以上的居民饮用南水。河北省受水地区有500多万人彻底告别了饮用高佛水、苦咸水的历史。 七年来，丹江口水库和中线干线供水水质稳定在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输水干线水质持续稳定在3类以上，沿线群众饮用水质量显著改善。此外，通水七年来，沿线受水地区的河湖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水资源补充，一大批河湖从多年干涸断流或缺水状态逐步开始复苏并持续向好。 中国之声系列调研报道，压舱石。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对推动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要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启动一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项目，激发涌现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实际上，作为全球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我国的很多地区都形成了全链条的制造业集群，他们可能是一个村庄、一个小镇或者一个小城市，但是却生产出占据中国乃至全球绝大部分市场份额的产品，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新冠疫情的困扰，这些制造业集群不断调整方向、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压舱石。中国之声派出多路记者深入各地采访，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调研报道《压舱石》，请听《小牙刷闯出大世界》。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杨守华。 一般的高端酒店现在都是可降级。 12月初，蓝静和合作伙伴通了一个视频电话，临近新年，他们要沟通下一年度产品销售的情况。此前，他们企业生产的竹牙刷已经敲开了迪拜高端酒店的大门。 6、7月份开始，迪拜那边家家都在赶紧用这个产品，这几家酒店都已经开始用。从6、7月份到现在，好像差不多就卖了100多万只过去。 在蓝静所在的江苏扬州杭集镇，牙刷是人们最熟悉的产品。这座常住人口不过35000人左右的小镇，是世界上最大的牙刷生产基地，年产75亿只，是独属于这儿的成绩单。今年以来，全球疫情持续，原材料价格上涨给一些企业带来困扰， 在杭吉经营牙刷企业十几年的李阳，灵敏地嗅到了市场变化，将创新作为深耕市场的方向，加快了转型的步伐。他们公司的产品已经登上国家极地科考船雪龙号。 它在这种环境下面，牙龈啊容易出血啊，要用降解的料子，那我们就开发这个产品吧。现在牙刷生产的工艺品质都有提升了。 在跌宕起伏的市场中探索，搏出了一番天地，也让杭吉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片荒地变成了如今的牙刷小镇。从上游设计到中游生产，再到下游销售运输，目前杭吉镇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90亿元，人均 GDP 超过28万元。杭吉生态科技新城管委会经发局局长、招商与投资促进中心主任菊斐阳说， 牙刷产业造就了一批的民营企业家，然后也缔造了一批的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的民营的这个企业，成为了一个在周边地区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集聚区。 这些企业还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拥抱新发展格局，他们希望通过不断推陈出新，以产业升级争取更大的爆发式增长。今年双十一，沙棘业所在企业的一款新品牙刷在电商平台一天卖出了3.5万单。未来他计划进一步用技术提升生产能力和效率。 怎么样用机器替人，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马上下一步包装线的机器人我们正在研发嘛，上去以后的话一个机器可以替五个人。 而在家用快销的新赛道上，蓝进希望把出口迪拜的竹子牙刷实现本土化改造，将中国文化的概念融入产品设计之中，消费者在哪里，他们的产品设计就要跟到哪里。 那就是要把它转化到日常生活当中去，想要去开发这种换头的牙刷，尽量的把这个头呢做得再小一点，更换呢也会更加便捷一点，它的成本要降低，使用的原料的数量也会降低，还是希望各个方面进行一些这个创新，我相信肯定会受到消费者欢迎的。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山西省忻州市从因病、因学、因住等致贫返贫关键因素入手，探索建立精准防贫新保障机制，筑牢防返贫保障网。总台驻山西记者朝向荣、张说地报道。 过了大雪节气，天气越来越冷，家住山西省忻州市可兰县管家庄村的脱贫户白丽萍惦记着在山东上大学的儿子。白丽萍家一儿一女，儿子读大四，女儿念高三，成绩都挺不错。但是因为前些年丈夫打工出了车祸，治病欠下外债， 供养两个娃娃念书是这次不容易，压得你就喘不过气了。 2019年底，忻州市出台新保障实施方案，紧盯的就是像白丽萍家这样因病、因学、因住可能返贫的脱贫户。白丽萍家一年能获得4600元的因学防贫救助金，再加上女儿享受教育扶贫政策，高中学费全免，白丽萍压力减轻不少。 你看，不少4600就给娃娃差不多一学期的这个生活开支了，可是对咱家庭的帮助很大。 因为新保障受益的还有家住忻州市五寨县问子坪村的雷海军。2014年，他儿子突然被诊断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每年10几万的治疗费用让以种地打工为生的雷海军家因病致贫。2020年，雷海军申请了新保障政策救助， 几个企业给我捐了10万，民政救助了我是9万，新保障又给我找了10万，一包给你报上一包，我下来孩子别急，康复的相当不错。 山西忻州新保障政策实施以来，共有168人获得救助。今年9月，新保障又将因意外事故造成收入低于扶贫线的脱贫户和抑制贫户纳入保障范围，同时实施进新保农业风险保障，筑牢了防返贫保障网。山西省忻州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梁建文，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责定经办机构进行服务，通过签订合作协议，有针对性地实施精准防贫救助，保障边缘人口不致贫，脱贫人口不返贫。 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日益临近，各系统场馆冬奥村相继进行实战演练。昨天，延庆冬奥村全要素运行测试圆满结束，北京冬奥场馆首钢滑雪大跳台也正式启动造雪工作。总台驻北京记者季乐乐、罗子英、王峰报道。 延庆东药村此次全要素运行测试中，360人组成的代表团和观察团同1100名工作人员共同参加了4个应急演练场景、6大类测试项目、70多个分项测试科目的演练。参测人员组成的30个代表团和观察团分布到医疗组、核酸采样组、贵宾接待组、住宿组、残奥组5个组别，进行相应分项目的测试。延庆东奥村东残奥村场馆运行秘书长严寒介绍，测试还模拟了疫情突发、密接判断和流调、残奥期间公寓楼出现火情处置等场景进行实战演练。 我们测试之后呢，我们希望达到一个基本就绪的一个状态，之后呢还有很多工作精雕细琢，比如说临时建设我们的旗阵整体的形象景观，和国教委会和 NOC 和各地方地区代表团和我们的疫情防控官进行联系，大家形成一种共识，来共同应对现在新冠疫情下，一起把这场盛会呢办得简约、安全、精彩。 12号凌晨，伴随着造雪设备在赛道结束区与起跳区同步开启，首钢滑雪大跳台正式启动造雪工作。这标志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单板和自由式滑雪赛事保障活动正式拉开帷幕。造雪工作分为造雪、除雪、塑形以及补雪4个阶段，造雪总量将达到11500立方米，预计到2022年1月20日左右完成造雪。随着造雪工作的全面开展，首钢滑雪大跳台的形象景观、引导标识、光纤线缆、转播平台、临时设施搭建也都进入收官冲刺状态。 北京冬奥会点燃了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大家通过丰富多彩的运动尽情体验冰雪运动的快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为迎接北京冬奥会到来，也让大学生拥有更多冰雪运动的实战机会，天津市今年6月成立了高校冰壶联盟，吸引了更多高校学子们来参与冰雪运动训练。天津市高校冰壶对抗赛日前开赛，12所高校的冰壶队伍迎来了相互切磋的好机会。南开大学学生赵丹： 冰壶这项运动更多是一个团体的运动，找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角度，然后打出了一个双飞的球，所以我更多的是感谢队友之间的配合吧，不能说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作为中国自然冰雪资源最为丰富的省区之一，新疆雪质好、气候佳，2021年至2022年超级定点滑雪公开赛就把定点赛的首站设在了新疆丝绸之路国际度假区滑雪场。度假区董事长李建红介绍： 计划目标今年冬季接待100万人次，50万滑雪，50万戏雪。 南京作为北冰南展的先行者，是长江以南首个建设标准奥运冰场的城市。同时，江苏各地有150多所学校因地制宜开设了滑冰、陆地冰壶、陆地冰球等相关课程，普及冰雪运动知识和运动技能。每周三和每周五的下午，江苏南京南师附中新城小学南校区1年级的孩子们就会轮流来到南京奥体中心的滑冰场上上冰雪课。南京南师附中新城小学南校区学生吉思汉： 刚上冰的时候我就感觉很冷，靠边的时候差点摔倒，教练教得很仔细，然后手要怎么做，脚要怎么做，我一堂课就能滑起来了。 除了大力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江苏还积极鼓励引导社会力量投入场地设施建设，为百姓参与冰雪运动提供更多选择。江苏省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朱晓军： 江苏呢将借助这个北京冬奥会的春风啊，将北冰南展东进西扩啊作为一个长久的策略，带动我们江苏的老百姓啊参与冰雪运动，享受冰雪运动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快乐。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11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5例，其中本土病例49例，浙江38例，内蒙古10例，黑龙江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其中本土10例，浙江9例，江苏1例。截至12月11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323例。截至12月11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亿270万3000剂次。 浙江省宁波市政府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昨天15点，浙江宁波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4例，这44例确诊病例全部集中在宁波市镇海区焦川街道管控区内。从昨天上午起，宁波市镇海区启动了第3轮全员核酸检测。 截至今天0:30，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完成，共检测574181人，结果均为阴性。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国家公祭仪式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举行。南京市的17处从葬地、12个社区和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等6家抗战主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步举行悼念活动。此外，全国多个城市也同步举行活动。 第二轮第四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从昨天起陆续向吉林、山东、湖北、广东、四川五省以及中国有色集团、中国黄金集团2家中央企业反馈督察情况。 2021中非创新合作大会昨天在湖北武汉开幕，大会以创新合作谱新篇、携手并肩迎未来为主题，举办中非创新合作论坛、中非创新合作成果展等系列活动，旨在加强中国与非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科技交流。 2021亚广联大学生机器人大赛昨天在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举行，本次大赛以机器人投壶为主题，来自中国、日本、印度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21支队伍参赛。大赛在线上线下同时进行。经过激烈角逐，印度尼西亚泗水理工学院参赛队夺得本次冠军。 记者从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获悉，截至目前，位于新疆南部的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今年已生产石油液体604.2万吨，天然气300.7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3000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92万吨，实现“十四五”高起点、高质量开局。 参加中越两军和平救援2021卫勤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分队昨天上午全部安全返回中国广西境内，标志着此次持续7天的演训任务顺利完成。此次联演，中越两军围绕人道主义医学救援，按照实战化标准完成了联合卫勤指挥、联合现场救援、批量伤员处置等科目内容。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认为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更强劲的信心与动力。当美国挑起贸易争端，西方去全球化思潮抬头，中国始终坚定推进改革开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制度型开放。圣彼得堡商报前主编、俄罗斯新闻评论员伊戈尔·施努申科。 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提到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吸引更多跨国公司投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得益于中国的防疫成果，中国经济发展平稳，越来越多国外企业正把目光聚焦于中国，中国必将在全球经济复苏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赞比亚政策分析和研究中心研究员曼奇兹。 我们看到中国不断深化改革，真正做到了经济对外开放。 多国专家表示，在其他国家因疫情挑战面临经济困难时，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增长势头，外贸数据逆势增长，表明中国经济基本面健康，经济结构调整卓有成效，经济发展充满活力。智库巴西民族融合网络经济学者阿德马尔·米内罗。 我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有信心。中国国内的市场潜力巨大，同时中国不断深化自身经济改革，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我相信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会不断增强。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策略与政策系高级访问研究员蔡道吕。 在全球面临疫情的情况下，去年中国是唯一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我们看到一些国家走向保守，但是中国坚定承诺要扩大贸易和投资，这让世界为之鼓舞。中国积极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是提振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的一剂良药，我们需要这样的良药来促进繁荣。 本台消息，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仅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了，多国运动员正加紧备战，争取在冬奥会上取得好成绩。美国钢架雪车队队员奥斯汀·弗洛伦， 今年十月我在北京训练的经历非常酷，我看到了新赛道，简直是太漂亮了，还有奥运村，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在明年二月回到那里。毫无疑问，北京冬奥会的设施都是世界级的，我相信这会是一届完美的冬奥会。 新西兰滑雪奥运选手尼克·波迪亚斯， 我觉得我的状态非常好，我的训练进行得非常好，我对接下来的奥运比赛很有信心，我很高兴再上赛场，我真的很期待。 伊朗滑雪协会会长纳扎里安， 体育的本质精神要求我们不要把政治游戏带进来，我们不应该使用政治工具违反已经有100多年历史的奥林匹克宪章。 菲律宾滑冰协会主席郑伊林， 我也特别期待去体验这次的冬奥会，也希望冬奥会一切顺利。运动员为这次比赛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能去参赛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本台消息，美国中部南部多州遭遇龙卷风袭击，截至目前，此次龙卷风已造成全美94人死亡，数十人失踪，数个城镇被毁。肯塔基州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时间12号，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表示，仅在肯塔基州，龙卷风造成的死亡人数就已经超过80人，预计全州死亡人数将超过100人。贝希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大范围的破坏使灾后的救援工作面临极大的挑战。由于龙卷风破坏力巨大，位于该州西部梅菲尔德市的一个蜡烛厂遭受重创。此外，当地的消防局和警察局也被夷为平地。在梅菲尔德市，随处可见被摧毁的建筑物和瓦砾碎片、扭曲的金属片、倒下的电线杆以及被毁坏的车辆，几乎无法辨认出这是一座有着大约10000人口的城市。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2号12:30，受龙卷风影响，美国肯塔基州有53553户居民家中断电。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12号确认，截至当天清晨，美国中部遭遇龙卷风袭击的6个州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2，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915038例，死亡797285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40900例，新增死亡病例166例。 英国卫生部1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过去24小时，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8854例，累计确诊10809515例，新增死亡病例52例，累计死亡146439例。因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快速增加，英国已将新冠肺炎疫情警报级别上调至4级，仅次于最高级5级。 俄罗斯防疫指挥部12号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俄罗斯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000万例。数据显示，俄罗斯12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9929例，累计确诊达101万6896例，新增死亡1132例，累计死亡289483例。 阿富汗南格哈尔省12号宣布，至少有80名极端组织成员向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投降。据南格哈尔省官方透露，极端组织成员是通过部落长老的调解向临时政府投降的。临时政府已经对其进行了特赦，投降的极端组织成员表示，他们将支持临时政府。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卫东、刘梦雅、古丽尼哈利，主播雨欣、尹奇。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